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1957年的初春，在上海的一家医院病房中，一位年轻人得到了一个噩耗，他被告知患有胸膈恶性肿瘤，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一年，这个年轻人仅有32岁，医生给他最乐观的估计，只有2年时间了。然而，过了23年之后，这个人不仅没有被死神领走，反而还带领一支科学考察队成功地穿越了死亡之海——罗布泊。当年那个被癌症宣判死刑的人已经55岁了，他的名字在80年代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叫彭加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为您讲述寻找彭加木。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彭加木是著名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担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副院长，也是1980年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队长。那一次也是中国人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湖心地带。其实当时对于考察队员们来说，最兴奋的不是创造了第一次穿越罗布泊的记录，而是他们活着回来了。但是作为队长的彭加木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原定的考察目的之一是要在罗布泊寻找一些特殊的矿产资源，但结果却收获很小。当队员们宣泄着劫后余生的喜悦时，彭加木的一个建议却让大家惊呆了。彭加木认为，组成一支高水平科学考察队很不容易，既然考察的成果不够理想，离原定的考察时间6月底还剩20多天，于是他想再次返回罗布泊，深入一些科考项目，同时开辟另外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对于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来说，彭加木需要的是时间和机会，但是队员们却很难理解，刚刚从死神的身边逃出来，怎么还要回去？正当队员们困惑不已的时候，彭加木已经在组织大家在米兰农场准备考察物资，他还意外地在当地买到了自己很喜欢的广东牌椰子糖，因为彭加木自己就是广东人。第二天一早，酣睡之中的队员们被汽车声吵醒了，原来彭加木带着司机王万轩出发了。这是彭加木一贯的作风，只要他认定的事儿，没有回头的余地。 科考队刚刚完成的考察路线是从鄯善南下到达楼兰古城，纵穿罗布泊盆地后向南到达米兰。而这一次彭加木设计的返回路线则是从米兰出发，沿舒勒河古道东行，到达库木库都克之后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途径。考察队预计返回罗布泊的行程大约为800公里，顶多需要7天时间，因此他们只携带了7天的水、油以及食物的补给。但是因为道路艰险，3天之后考察队才行进了150公里，这连到库木库都克的路程才走了一半，疲惫不堪的考察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重新评估前进的风险。其实对于当时的彭加木的做法，有不少队友是有意见的。当时年仅30岁，来自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严鸿渐就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统一思想，当天彭加木就组织大家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大家都比较消极，相对保守地看待当时的情况，但是彭加木依然信心十足。根据他的生活阅历，现在远远没有到可以放弃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了野骆驼。围捕野骆驼给大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刺激，考察队像是被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大家的消极情绪暂时一扫而光。考察队决定就地安营扎寨。野骆驼既为考察队提供了食物，也被制成了中国第一副野骆驼骨架标本，队员们都比较兴奋。彭加木和副队长汪文先一起研究了地图，确定了他们已经到了库木库都克的地界。库木库都克是维吾尔语沙井的意思，资料记载这里曾经有泉水，但是在当时他们看上去只剩下了一片干枯的荒漠。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布泊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但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曾经孕育过的人类文明却成为世界探险家的乐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寻找彭加木。 考察队出发已经6天了，携带的水和油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仅剩的水也已经变色发臭，难以饮用。队员们认为，无论继续向罗布泊挺进还是原路返回，都已经不可能走出去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基地求救。而彭加木的意见是应该先出去找水。经过协商，彭加木基本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队求援。当时彭加木亲自起草了电文，电文中说，我们已经到达库木库都克以西约10公里，我们缺油和水，现在的水只能维持到明天。电报发出后，队员们都松了口气，似乎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但是彭加木的心情却并不好，他向队员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部队用直升飞机送水得花费6000-7000元钱，平均1公斤水要10几元，喝这样的高价水肚子不疼心疼啊。况且库木库都克附近应该会有水源，为什么不尝试着自己去找水呢？对于彭加木的固执，大家早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却没有人去用心理解。尽管发了电报，彭加木还是让副队长汪文先出去找水。他希望在部队花费昂贵的代价用飞机送水来之前，自己能先解决这个问题。汪文先是搞水文地质工作的，经过他的勘察，附近没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即使在一些芦苇红柳茂盛的地方深挖下去，也只能渗透出一点盐碱水。彭加木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让汪文先继续扩大找水范围。 就在当天晚上，考察队把找水的问题暂时搁置在一边，所有人期待的是一顿美味。队员们痛快地饱餐了一顿野骆驼肉。大家没有注意到彭加木有什么变化，只记得他不停地往篝火当中添柴，给大家分肉，直到所有人都回帐篷里睡觉了，他也没有离开。这是1980年6月16日的夜晚，在大多数队员的回忆中，彭加木的确没有回到帐篷跟他们一块休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这一夜，或许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夜晚。对于一个身患癌症又经历了10年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彭加木的心中还燃烧着信念，那么这种信念一定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早在考察队出发之前，彭加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让我的骨头埋在罗布泊，让他的土壤多一点有机质。6月17日上午9点，基地终于回电了，同意运送物资，让考察队就地待命。副队长汪文先拿着电报兴冲冲地找到彭加木，而彭加木却再次提出了找水的计划，他不愿意接受飞机送来的昂贵的水。中午12点，考察队又和基地通了一次电报，得到了更明确的答复，飞机18日送水，不能送油，不要动，原地待命。汪文先拿着电文再去找彭加木，但是就在这时，他四处一望，帐篷当中空无人影，他以为彭加木可能到附近去解手了，于是折回了帐篷中等待彭加木。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单独出去2个多小时意味着什么，大家心中都很清楚。而这一刻，大家只是极力地向远处眺望，但是空旷的天际下不见任何人影。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又是一个不幸的癌症患者，在成功地穿越了罗布泊之后，毅然决定再次返回。恶劣的自然环境，队友们的反对，他却坚定不移地向前进发着。一只野骆驼为考察队提供了饱餐，部队基地的救援为大家带来了希望。然而他却决定在这个时候孤身一人出去找水，彭加木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呢？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来介绍彭加木。当队员们侥幸地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仍不见彭加木回来，于是大家决定由汪文先带领2个队员开车向东去寻找，其余的人留守营地，继续等待可能自己回来的彭加木。车厢内气氛凝重，副队长汪文先时不时地叫司机修正方向，因为他知道彭加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只要他说向东去找水，那么他肯定不会不做标志的随意改变方向。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串脚印，汪文先认出了，那正是彭加木所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那里距离考察队的营地约有1公里，离彭加木走出的时间大约4个小时，想必他没有走多远。大家松了一口气。汽车压着脚印继续跟踪，人们乐观地估计，顺着脚印的方向，按照人行走的速度，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彭加木。但是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汽车再次停住了，地面上柔软的沙地已经过渡到了坚硬的盐碱地，脚印越来越淡，逐渐消失了。失去了脚印，也没有留下任何标志，大家决定还是继续向东寻找。 天色渐暗了，大家搜寻到了一片巨大的红柳包当中。红柳包是由红柳树的落叶和沙土反复的堆积而成，每一个土包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太阳就快落山了，但是大家仍不甘心，穿过红柳包后继续驱车向东寻找，来到了一片开阔的盐碱地。副队长汪文先拿出了长枪，然后轮流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鸣枪，但是每一次枪声响过之后，四周仍是一片寂静。没有办法，外出搜寻的队员只好返回了，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留守的队员身上，但是实际上留守的队员又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等到双方跑近，大家才发现对方人群当中都没有彭家木的身影。大家仔细整理了彭家木的物品，发现他带走了一个2公斤的水壶、两个照相机、一把地质锤、一个罗盘，然而他最重要的抗癌药却没有带。彭家木还把他随身携带地图也留下了，地图上有他标注的八一泉的位置，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一心想要找的水井。大家又认真查看了彭家木留下的纸条，这才发现上面6月17日的七是由六改过来的。难道他在失踪的前一天就准备独自去找水吗？只是因为当天抓到了野骆驼，才使他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到了17号的早晨，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之后，又促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吗？晚上9点钟，大家经过再三思考，和部队基地进行了联系。电报当中并未提及彭家木失踪的事，只是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要求凌晨2点再加报一次。大家当时的想法是，彭家木走出去才10多个小时，应该能够走回来。但是回忆起彭家木失踪前夜就没有睡进大帐篷，人们又感觉到了一丝惶恐。凌晨2点通话的时间到了，发报机旁，副队长汪文先缓慢地念着：6月17日上午10点30分，我考察队长彭家木外出找水，至今未归。第二天一早，部队送水的飞机准确地找到了考察队的营地，有了救命的水，大家却没有了先前期待中的喜悦。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搜寻彭家木。队员们兵分两路，由汪文先带着一支队伍在地面上搜寻，另外一名队员乘坐部队的飞机在附近做超低空飞行。吉普车依然先向东行驶，在头田彭家木脚印消失的地方，汪文先决定改向东北方向搜寻。不久，在一片沙地上，他们又发现了脚印，这跟头天发现的第一次脚印吻合，都是彭家木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大家立刻兴奋了起来，还惋惜当时没有朝这个方向寻找。顺着脚印一路搜寻下去，人们却发现前方的脚印出现徘徊不前、来回折返的现象。大家分析，彭家木走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对方向把握不准，体力也有所不支，开始有些犹豫了。接着，在附近的一个长满芦苇的小丘上，大家发现了一个坐过的痕迹。彭家木肯定在这里坐下来休整过。很快，他们又在旁边的芦苇丛里找到了2个半张的糖纸，而这恰恰是彭家木在米兰农场所买的椰子糖的糖纸。彭家木在这里休整之后，又走向何方了呢？大家都试着在彭家木坐过的地方蹲下来瞭望，在人们的视野中并没有发现彭家木走出去的脚印，但是前方出现了几堆较为密集的植物，那里更像是会有水源的地方。大家跑过去之后，只看到了一个干枯的河床。与此同时，部队的直升飞机在距离地面20-30米的高度做着超低空飞行。从彭家木失踪的地方开始，大家只能凭着感觉继续向前寻找。黄昏时分，他们进入了一片怪异的雅丹地貌区。雅丹 是由风沙和水流侵蚀后的黄土包形成的。大家突然意识到，彭加木说不定正在雅丹包下休息呢，因为白天酷热之下，雅丹包中却很阴凉。如果遇到沙尘暴，雅丹洞窟中又是藏身的好去处。人们兴奋地跑向不同的土包，然而每一次都是失望，只有雅丹地貌里呼啸穿梭的风声。当天送水的直升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搜寻，他们连地面上跑的兔子都看得很清楚，但就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任何踪迹。这一夜考察队的所有人都无法入睡。深夜时分，沙尘暴突然袭击了营地，队员们更加担心了，因为即使彭加木还活着，他能扛得过这起沙尘暴吗？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布泊是一个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地，但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曾经孕育过的人类文明却成为世界探险家的乐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寻找彭加木。 6月18号凌晨2点，彭加木失踪的电文从库木库都克发出后，消息迅速传到了新疆军区，从新疆军区又传到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马上向国务院做出了汇报。6月22日下午，新华社发出了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的独家新闻，紧接着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一时间全国人民的目光都投向了罗布泊。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指示新疆军区派出地面部队和飞机进行大规模寻找。从6月20日开始，解放军部队动用了数十辆军车，100多人在彭加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同时空中配备2架直升飞机和1架救护飞机，进行离地30-40米的低空巡航。据搜寻的人员回忆，他们几乎都数清了附近野兔的数量，但是近10天的搜寻一直没有得到彭加木的任何讯息。昔日的考察队友在参加完了搜寻之后，将跟随部队撤出戈壁，临行前他们向彭加木失踪的方向鸣枪致意。彭加木失踪30天后，从7月6日开始，新疆自治区党委和基地部队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这次搜寻扩大了范围，包括离失踪地点较远的有水草的地方，因为假设彭加木还活着，他必须要到达这些有生存条件的地方。为避免和彭加木的脚印混淆，搜寻人员都穿着解放鞋，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还特地调来了6条训练有素的警犬。这次搜寻共动用了181人，汽车48辆，飞机69架次。7月的沙漠戈壁气候炎热，地表温度可以高达70多摄氏度，搜寻人员冒着酷暑工作，但警犬不仅完全丧失了嗅觉，甚至连脚都不愿意着地，只能瘸着腿走路。8月11日，搜寻队员在一个叫做杨塔库杜克的地方又发现了新的脚印。8月14日，在附近的芦苇丛中还发现了卧印，但由于时间太久，印记很模糊，无法断定是彭加木留下来的。8月14日，搜寻队员还发现了考察队曾经捕获的野骆驼的遗骸，遗骸已经风干，而且几乎全被流沙掩埋了。当时的场景让大家都很绝望，如此庞大的骆驼身躯都被掩埋了，如果人倒在沙漠中，不可能再有生还的机会。彭加木究竟在哪里？为什么2次大规模的搜寻都找不到他的踪影？人们越来越感到失望了。时间到了2007年，中国科学探险队在神秘的罗布泊东缘发现了一具干尸，他们怀疑有可能是26年前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遗体。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徐德亮小时候在崇文区的花市长大，他的小学是在花市上头条小学上的。当时学校有课外辅导班，徐德亮学的是曲艺。学校辅导班请的老师是东花市文化站特邀的几位曲艺名家，包括马增坤先生、臧洪先生。那徐德亮当初到底是怎么学艺的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啊，和你一起聊一聊曲艺演员徐德亮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崇文区东花市文化站成立小花艺术团，崇文区的文艺苗子都去那儿学习，徐德亮也是这个艺术团的一份子。从此呢，他一脚踏进了曲艺圈。说到这儿呢，先听一段徐德亮的单弦乐，听完后呢，再和您接着聊。 欲将烟高，斜挂万山头。碧波长空飘渺，暮云收荡晨光，河汉沉沉射到鸟。柳塘金潋滟，庭院与琼楼，光辉万里，照彻了桂殿瑶台。冰湖冷透涌血色，涌泉流，李伯飞上醉，那东坡赤壁游，问嫦娥，忽缺忽圆林好坡，半水晚上半水愁。 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徐德亮唱的《单弦乐》。为了能够考上自己向往的北京大学，徐德亮在高考前把喜欢的曲艺都暂时放下了，报志愿的时候铁了心要上北大，于是就报了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其他的志愿都没有报。徐德亮表示无论如何要上北大，如果考不上明年再学。最终徐德亮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进了北大后呢，才重新捡起了相声、单弦这些爱好。考上北大后，有一次徐德亮和王月波去听曲艺，徐德亮问王月波这是什么牌子，王月波说这段是太平年呢。徐德亮说嗨，以前最熟的一个牌子都忘了。说到这儿呢，再来听一段徐德亮的相声吧，为您播放一段徐德亮和王文林说的《西江月》。听完之后接着和您说徐德亮大学期间的故事。 嚯，老艺术家， 谈不上。 不是老艺术家敢戴这样的假发套吗？好啊， 这是真的。 好， 好， 老前辈， 谈不上。 我愿意跟你们说相声的聊天。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研究传统文化。 对， 跟我能够说得到一块儿。 哦， 一般人我说话他不懂。 您是 博士， 这还博士？ 哎，我们学者都这样。 不是您什么 师学博士？ 什么 师学博士？ 我看你像师学儿童。 师学儿童干嘛？ 你瞧这模样，跟他爸爸这不上学了。您还博士？ 你不许不尊重学者，我告诉你。 不敢。 师学博士你不懂啊？ 还是师学？ 师学？ 怎么师学？ 师哥知道吗？ 师哥， 我师哥。我师哥。 我是师大爷。什么叫师哥？ 你太粗俗了。 怎么粗俗？ 师哥你都不懂啊？ 不知道。 研究师哥。 什么师哥？ 中国的诗歌呀。 哦呦，诗词歌赋， 这您都不懂啊？ 我知道，我瞧不出来您研究这个。 我是诗学博士。 哎呦，哦，没看出来。 哎，先别下跪，没事。 不是， 我研究诗歌学。 哎呦， 咱们中国的诗歌源远流长啊。 那倒是。 研究诗歌得打哪儿研究啊？ 打哪儿啊？ 圣经。啊，不是， 耶稣还管这个？ 诗经， 诗经对。 哎，孔子三诗著书啊。 对呀， 诗经啊。 哦，是。 哎，诗经那是咱们国家第一部诗歌总集。 对， 对后世的诗歌美学那影响深远。 是， 诗经都四个字儿。 啊，对，四个字一句， 都四个字了。 没错，没错。 知道吗？ 对。 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呀呵， 你看，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禁止吸烟， 违者罚款， 小豆冰棍儿， 一毛一根儿。 酸奶雪糕， 全都是小。 你瞧这就没背好词儿，你这就是。 您这叫诗歌， 四个字就是诗经， 四个字就诗经。 啊，这是中国的传统啊。 哦， 干嘛爱说四个字？受诗经的影响。 哦， 哎，你这四个字就是诗经啊。 是 啊，绑着发木，吊着发麻。 哟，这也是， 一人半斤，三人斤半。 啊，哇， 背着抱着一边沉。这哎，只要是四个字啊，这就 等会儿。您不识数， 我怎么不识数？ 这七个字儿，你看，背坐抱坐一边沉， 是啊，是七个字吗？ 你看背坐抱， 你看你什么？你看看 啊， 背坐抱坐一边沉，背坐抱坐一边沉， 这还是七个。 杯座抱座一边二沉， 合着就为凑这八个字啊？ 两句啊， 两句，那也一边吃二 儿化音，懂吗？你写到纸上有一个儿啊，你就得按两句算八个字 啊。啊，那写出来 北方人说话都有儿化音，您是北方人不是？ 我北京人 啊，就是你要让南方人说杯座抱座一边沉，所以就不行了，知道吗？ 那七个字。 为什么南方人不爱听相声啊？ 哦，少一字，少一字。 诗经。 哦，诗经。 哎，按照诗歌史来说呀， 嗯， 诗经完了之后，大的方向要研究唐诗。 哎呦， 唐诗我可明白。 唐诗， 哎呦，我背好几十万首。 没有， 嚯，当当当当当当当， 没那么多首，没那么多。您能背上三首了就不错。 你先， 不是， 开玩笑。 没有， 不尊重学者。 不敢，不敢。您戴着耳钉呢，我不敢。不是，我就说您能背上三首了就不错，您先来一首。 我这儿要当当当当当当背出好几万首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啊？ 你要这 脸搁哪儿啊？ 你背得上来吗？ 你先背后张嘴就来， 张嘴你先来。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是唐诗不是？ 是没错 啊。 行了，你够小学了。 小学干嘛呀？ 课本上就这点 是唐诗不是啊？ 是唐诗， 是唐朝的诗吗？ 对对，你 对不对？ 对，你再来一首。 这已经一首了都 啊。是，喝一首了， 真是 是是是。 你说当着我大家，我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哗哗哗哗哗好几十万首，你说你 这动静不对 啊？ 你再来一首，你 再来一首， 你再来。 真是我，你认为我不会？ 不是，没这意思。 哼， 你来一首。 嗯 嗯，来呀。 后来这个宋词呢，他是 别宋词，你再来首唐诗。 你 唐诗 坏啊？ 没有， 这老头太坏了。 不是 啊， 不是， 不就是唐诗吗？ 你来一首啊。 鹅鹅鹅， 举镜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行了，你这算中二班的。幼儿园 什么叫中二班？ 这都是幼儿园教。 是唐诗不是？ 唐诗啊。 是不是唐诗？ 是唐诗。 作者是唐朝的不是？ 没错没错， 就是。 你再 人家作者谁啊？ 谁啊？ 王洛宾。人家那诗歌写 西部歌王。王洛宾，人是洛宾王。 哎呀，你看你笨呐、 啊！ 你可不知道咱们中国唐诗多有名啊， 是 早就翻译到外国去了 啊， 拿英语拼出来就是洛宾点儿王。 人家没这点儿，就是洛宾王。 啊、 这洛宾王 是唐朝不是？ 是唐朝的， 对不对？ 对，你再来一首，你掰呀、啊！ 我告诉你，你当着大家伙非让我好看是怎么着？ 不，没这意思， 啊、 没这意思，你再来一首，来着，这背一个，再背一个。 是啊， 你再背一首。 背呀、啊， 背呀、啊。 我遇见你就挺背的，你知道吗？ 得背，再背一首。 背一首啊， 再背一首。 那可不是吗？ 你来啊， 背呀、 啊， 背，哎，背。你说、哎、说到背就对了 啊， 学诗歌就得背。 那是、啊， 与其走马观花的看十部诗集 啊， 不如踏踏实实背300首诗。 哎，你这谁说的这个？ 朱自清， 大学者。 哎，因为什么？300首诗背下来是自个儿的了。 没错， 你要那10部诗集看完了又还人家了。 对、啊、 没用。唐诗得背，宋词背不背？ 也得背啊。 是韵文就得背。 没错， 直到到后来那个快板数来宝，那不都得背吗？ 那是、 哎、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也有卖，也有幌子一招牌。 我们这诗人还在要饭呢。 你得背下来、啊、 是这 就现看词儿来不及， 来不及、啊、 你慢说是这个了 啊， 你唱歌不得背吗？ 是啊， 对，你能现场现编去吗？ 没，就是 人家华健唱歌都是背 好了，都背好了， 对不对？ 没错、啊、 你看还有那现在那个快歌 啊， 没时间看词儿、 啊、就是 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对对不对？你都背好了， 背好了，背好了。 哎，波斯猫这歌，哎，一说猫，养猫的人都好， 怎么 好心眼啊？ 是 养狗的人也好 啊， 可咱们城里得要狗证，为什么呢？它有助于环境建设呀。 对呀、啊， 咱们北京现在建设这么好啊， 啊， 要不那中非论坛搁北京开呢，对不对？哎，一说狗，